双眼，想不想亦都艰难，想跟你能相爱，永不分开。 说起来，以可爱为核心的成人孩童画含有正反两面意义。正面来说，就是成年人永远保持好奇心、童心不泯、反权威的心态。但是这种心态如果发展到极端，就会沉溺于自己的幻想，拒绝长大。咱们提倡的是一种年轻的心态，而不是一种病态的自恋。送上张含韵演唱的《公主的魔法项链》。 当时宫殿回忆正蔓延，温柔只是读着一尘封的视线，在那河两边墨菊正上演，香水的味道浓烈而内陷，天正在转变，云悄悄在走远，古老画面却一点点一点点一点一点点呈现，碧绿色的手中紧握的剑，微风中披风舞动着誓言，古董的商店，他戴过的项链，从瞬间感受到那一流的项链，沉睡千年。 야하추제비아아비샤치부두류비치제비아돈콩차시즈니 是疯癫，回忆正蔓延，温柔只是读着一尘封的视线，塞纳河两边墨菊正上演，香水的味道浓烈而明显，天渐渐在转变，云悄悄在走远，古老画面却一点点一点点一点一点点呈现，碧绿色的眼，手中紧握的剑，微风中披风舞动着誓言。 还记得武侠小说《笑傲江湖》中的可爱小师妹怡琳吗？这个冰雪聪明的小姑娘，怀着一颗善良之心，时刻以爱宽容天下。来听这首歌，就叫《小师妹》。 而不是失中多嘴，是不会骂谁。明明就心中没有楚楚可怜的小师妹，我怕黑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说到可爱，宋祖英也唱过一首很可爱的歌曲《小背篓》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溪水边，夕阳小树又